马加伯上第三章，他的儿子犹大，又名马加伯的，接了他的位。他的众兄弟及附和他父亲的人都来辅佐他，大家都奋勇为以色列作战。他增加了自己百姓的光荣，身披甲胄，壮似英雄，腰佩兵器，领军作战，持刀护阵，着手行事有如壮师，捕猎怒豪好似幼狮，把歹徒搜查追捕，将加害百姓者以火焚烧。于是违法歹徒不寒而栗，作恶匪类惊惶失措，救国大业赖其成功。他使许多君王苦恼，行事确实雅各伯欢乐，因为他集合了四散的人。他出巡犹太各城，将城中恶徒铲除，从以色列挽回圣怒。他的声名遍传地极，他的纪念永受赞美。阿波罗尼调集一民，又从撒玛利亚调来一支劲旅，要进攻以色列。犹大一听说，就出兵迎击，将阿波罗尼杀死，敌方伤亡甚重，残敌四散逃命，犹太人夺得了许多物资。犹大取了阿波罗尼的宝剑，一生用来作战。叙利亚的军长色龙听说犹大召集了很多军民，号召一伙忠诚的犹太人随他前往作战，就说：我要成名，在国内受光荣，要战胜犹大和跟随他而轻视亡命的人。于是他出征，率领一支强大而凶横的军队来向以色列子民复仇。当他行进贝特和龙山坡时，犹大带着一小队兵前去迎击。他们一见大军迎面而来，便向犹大说：我们人数少，怎能攻打这么众多强大有力的敌人呢？何况我们今天还未用饭，疲乏无力呢。犹大回答说：多数人困在少数人手里是容易的事，用多数或用少数人施救，为上天没有区别，因为战争的胜利不在乎军队的多寡，而在乎由天而来的力量。他们来攻打我们，蛮横傲慢，无法无天，原为铲除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，前来洗劫抢掠。但是我们是为保护性命和法律而战，因此天主必会亲自在我们面前粉碎他们，所以千万不要害怕。他一说完这话，便突然出击，色龙与他的军队不知败退。犹大从贝特和龙山坡一直追到平原，敌人阵亡的约有800，余下的都逃到培勒舍特人的地方去了。从此众人对犹大和他的兄弟都害怕起来，四周的义民也都为之震惊。犹大的名声传到了君王那里，义民都称述他的战功。安提约古王一听这消息，心中大怒，下令调集全国军队，编成强有力的大军，打开库房，给军队发了一年的军饷，且嘱咐他们准备应变。当时他也发觉国库银钱短促，又因废弃旧制，国内混乱，各地税收大减，他怕一两次开支和落军之后再不能像从前那样的阔绰， 原来他挥霍无度，超过以前的君王，因此心烦意乱，便决意到波斯去，向各地征收捐税，大量聚敛银钱，遂留下王族出身的贵人李希雅，托他代理从幼发拉底河直到埃及境界的国政，还托他抚育自己的儿子安提约古，直到自己回来，又将一半的兵力和相队交给他，吩咐他执行自己所决定的一切，尤其是关于犹太和耶路撒冷居民的事，即要他派遣军队攻打以色列，粉碎他们的力量，扫荡耶路撒冷剩余的居民，将他们的纪念由那地上除去，使外方人移居于他们的全境，将他们的土地占就分给那些人为产业。然后王自己带着其余的一半军队，在147年由国都安提约基亚出发，渡过幼发拉底河，向高原进发。李希雅选派了多黎莫乃的儿子普托勒米、尼加诺尔和戈尔基亚，他们都是国王朋友中最有权势的人，又特派步兵40000和骑兵7000，由他们率领出征犹太地，照国王的命令摧毁那地。于是他们便率领军队出发，到达靠近厄马乌的平原上扎了营。那一带的商人听说他们来了，就带着许多金银和脚镣来到营墓，准备收买以色列子民为奴。伊杜莫亚和培勒舍特的军队也来参战。犹大和他的兄弟见形势危急，敌军已在自己境内扎营，又听说王已下令要根除自己的百姓，就彼此说，我们要挽救百姓免于灭亡，要为百姓及圣所而战。于是集合会众，准备应战，且举行祈祷，恳求仁慈和怜悯。这时耶路撒冷好似无人居住的旷野，城中已没有一人出入，圣所已被人践踏，城堡已为外方人占据，成了异民的居所。雅各伯家不再欢乐，琴瑟之声夜已止息。于是以色列人集合起来，只有来到耶路撒冷对面的米泽帕。米泽帕原是以色列人昔日祈祷的圣地，那天人人进食，身穿苦衣，头上撒灰，撕裂衣服，揭开法律书询问，如同异民询问他们的偶像一般。他们又带来司祭的衣服、出熟的果实和十一的献仪，并叫满旗的纳齐尔人前来。他们大声向上主呼号说，我们对这些人当怎么办？要把他们带到何处？你的圣所已被践踏侮辱，你的司祭已蒙难而忧伤，异民齐来攻击，要消灭我们。你知道他们对我们所想的是什么？除非你援助我们，我们怎能抵抗他们？他们遂吹号角，大声呼喊。此后犹大派定率领军人的千夫长、百夫长、50夫长和10夫长，又向修房屋、订婚、种葡萄与胆怯的人说明，按法律他们可以各回本家。于是调动军队在厄马乌以南 安营。犹大向他们说，你们应装备起来，做勇敢的兵士，应准备停当，明早向前来攻击我们，毁灭我们和圣所的义民作战。因为我们在镇上宁愿死，也不愿看见我们的民族与圣所遭遇不幸。上天的旨意怎样，就怎样实行吧。